心爱的人啊，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，我的忧愁和挣扎。你知不知道，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，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。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，电台里放着披头士，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？ 以上就是本期《怦然心动》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一首歌，见证了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是东南风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 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几辈人前赴后继探索明天，坎坷的道路汗积血染，巨龙将要起飞的时刻，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， 就是这一星星雨，就是这一滴滴水，就是这一眼眼风沙，就是这一声声嘶喊。哦，这一声声嘶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、相声不断。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怦然心动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爽。本期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那些非常经典而被大家广为传唱的情歌。暧昧是由中国台湾歌手杨丞琳在2005年9月9号发行的专辑，其同名歌暧昧被选为第一主打歌。这首歌是开录时的第一首歌，却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歌。杨丞琳表示，暧昧这首歌很恶魔，因为非常难唱，从前期找声音定位到定好位又陆陆停停，一度继续不下去。最后杨丞琳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心，才终于完成了这首歌。期间制作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协助杨丞琳找到自己的声音特色及定位，杨丞琳还因此压力过大泪洒录音室。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？

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无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 出自薛之谦的同名专辑，薛之谦包揽了词曲创作，并首度升级制作人。在歌曲中，薛之谦想表达的是，在爱情面前，我不是一位演员，但愿成为一名绅士。他将自己的创作理念融入这首歌中，将局外人拉入薛氏情歌的纠结情感里。这首歌曲创作历时19个月，薛之谦往返北京、上海、台北，不遗余力认真制作，为歌迷诚意奉献上一个在心里下雨的薛之谦。 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